父神啊，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向我们发出亮光，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你。当我们将要庆祝纪念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，主你的话让我们得到祝福，我们得到更新，我们重新得力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，那是这段圣经是旧约最著名的弥赛亚预言，也就是耶稣诞生的预言之一。我们读这段圣经，这个预言它这个背景我们要上溯到第八章第七章。以赛亚当他讲这个耶稣降生这个预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犹大国这个国家正面临战争可能爆发，全国上下充满了惊慌惧怕，没有平安。而当时犹大国的国王亚哈斯，他是一个昏君，就是讲欧阳当时犹大国的昏呢亚哈斯，就是讲欧阳，当他看到国家面临这个战争危机的时候，他不是想到上帝因为宣告宣呢，他是想到去求当时的一个帝国叫做亚述国来帮助。亚哈斯王他这样做就等于是什么，就等于是我们华人成语所说的叫做迎狼入室啊。他要叫要求亚述国帮助他，但是他这么做就等于呛说到龙可加错的力啊。上帝知道亚哈斯王要离开他，也知道亚哈斯王心里面那种的不平安，所以他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去劝告亚哈斯王，你不要离开上帝，你不要背叛上帝，你不要向亚述国求助。同时为了安慰，为了鼓励亚哈斯王，上帝对亚哈斯王说，你可以跟我求一个兆头，你怕战争吗？你可以求我一个兆头，我上帝给你个兆头看，你就知道你的国家平安没事情啊。上帝要增加他的信心，可是亚哈斯王他怎么说，我不求兆头，我不试探上帝。你听他讲的话好像很属灵，很敬畏上帝，很有信心啊。其实亚哈斯王他已经决定要投靠亚述，意思说他已经决定他要背叛上帝，要离开上帝，拒绝上帝了。虽然这么样，上帝还是给亚哈斯王一个兆头，虽然亚哈斯王说不要不要，上帝为了坚固他的信心还是给他一个兆头，那就是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读的了，以赛亚说必有童女但是无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今天我是在求助共生帮助你的可能、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啊。每一年的圣诞节这些经文都会被提到引用诵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降生，然后马太耶稣的门徒怎么说，他说这一切事情的成就都要应验了上帝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哎，马太引用这么一句话，让我们晓得了700多年前以赛亚先知讲的这句话，就是应验耶稣700年后的降生诞生了。那我这么解释这一个历史背景之后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呀？战争可能爆发，全国上下不安的时候，每个平民百姓包括国王惊慌不安的时候，以赛亚去跟他讲话，却讲到700年以后的事情，也就是跟他讲话讲到耶稣降生的事情。这样的话，当时的人听了会不会莫名其妙啊？而这样的话会给当时的人有什么安慰，有什么力量呢？好像你遇到事情，人家来应该是安慰你，可是他并没有讲安慰你鼓励的话，他就讲7年以后的事情啊。那你讲他做什么啊？所以这句话会不会奇怪啊？我们要注意，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下什么叫做先知。先知希伯来文叫做先见，那和先知这里叫做先扛念。所以有一些英文圣经翻译先知 prophet 不用 prophet 这个字，他用什么叫做 foreseer。 我英文发音不准啊， foreseer， fore 就是向前看， seer s-e-e-r 就是一个先看见的人。意思是说先知他有先看见的那个能力。先知的眼光跟我们不同，平常人我们只能够看见现在正要发生的事情和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可是先知他的看见不单是看见正在和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同时他也看见什么？他也看见还没有发生将要发生未来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刚才我们一直说的这句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这句话是先知要对耶哈斯王说，你的一个妾，你的一个小三，他要生一个男孩。而在旧约，男孩 baby boy 出生代表什么？代表新的希望，代表新开始，代表新时代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耶哈斯王，你怕国家灭亡没？你怕战争没？你的妾会生个孩子，这个儿子就表示什么？不会，这些事不会发生的，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希望，一个新的时代。哎，其实以赛亚那个时候讲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童女这句话在希伯来文有两个意思啊，它可以翻译成童女，也可以翻译成妇女哦。所以我说我们读英文圣经，哎，这句话不叫童女，这句话叫 woman， 妇女哦。啊，妇女呢，那是指谁？耶哈斯王他的妾要生一个男孩。而童女呢，那就是指谁呀？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。所以以赛亚他不单单看见，先看见国王的一个妾要生一个男孩，他也同时看见耶稣降生，耶稣受死复活升天遇害新天新地这些。1973年，我在新加坡经念灵修神学院受训，我的那个讲师杜祥辉博士，当他在解释先知的眼光的时候，他叫我们画一个图啊，那个图帮助我啊，我那个图不在了，但是我知道那个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啊，先知的眼光我是怎么画的？先知的眼光，先知看到什么？看到当时要发生的事，还有耶稣降生升天钉十字架，还有耶稣再来新天新地这样的事。这就是以赛亚当他讲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，他除了安慰耶哈斯王， 他的妾要生一个男孩，这是一个新开始，新时代，新希望。然后他也同时看见什么？耶稣将要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，甚至我们看，甚至耶稣新天新地，他要做完到永远。但是上帝虽然给亚哈斯王这一个兆头是安慰的，这很有力量兆头，亚哈斯王还是拒绝，他已经决意了，他要背叛上帝，他离开上帝，他去投靠亚述王。结果呢，在第八章我们看到以赛亚怎么讲啊，你要去投靠亚述国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艰难啊，黑暗啊，幽暗啊，痛苦啊，乌黑啊，黑暗啊，国家会变得转扭啊，你去投靠亚述国，我们国家是前途黑暗，前途痛苦啊。以赛亚已经看见了，他看见犹大国将会怎么样，而事实也告诉我们，后来586年整个国家都灭亡了，因为他投靠亚述国。那个时候巴比伦兴起来，巴比伦灭了亚述国，也灭了这个犹大国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成了亡国奴啊，没有国家的人被抓去巴比伦做奴隶啊。所以就是什么艰难啊，痛苦啊，黑暗啊，幽暗啊，乌黑啊，黑暗啊，那个独立乌独立无暗啊。可是就在以赛亚看到犹大国那个前景是一片黑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也看见了大光，一夜看见了是被大光。结果呢，他就讲了圣经中最著名的耶稣降生的预言，那就是刚才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的了。我想两个样，无那能伤啊，这些两个样就是讲对了呢，就是讲耶稣基督。而且对，在以赛亚讲的这段话当中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庆祝圣诞了。那么在700多年前，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。那么这一段话，以赛亚书9章6到7节给我们什么教导呢？第一，耶稣他是圣诞节庆典的焦点啊。以赛亚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像两个样跟你说是怎么样，讲对呢，就是讲到耶稣啊。这句话耶稣没讲真，以前700年讲的，但是这句话才能讲，耶稣永远是圣诞节的焦点，圣诞庆典的主人恩。所以当我们来到圣诞节，圣诞庆典那个重点不是节目，不是礼物，不是音乐，不是事物，不是布置，而是什么？耶稣。我们要看重有多少人来认识这个耶稣，有多少人在圣诞节的时候被带到这位耶稣面前，还有有多少的人会接受，会相信这位耶稣啊。每一次圣诞节来做生意的，他们都很有头脑，他们知道哇，这是什么一年一次的机会，赚钱的机会，他们希望借助这个圣诞节赚好多钱呢、啊，所以做生意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，那个口号是什么呢？8月策划，9月设计，10月布置，11月宣传，12月 shopping 呢，大家进去买了。当人们满足买，满足欢乐的时候，耶稣会不会被忽略了啊？那么又有多少人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啊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德国是个基督教国家，几年前为了要知道到底学生明白不明白圣经的故事，圣诞节的意义，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，调查谁？6岁到12岁的学生圣诞意义。结果那个调查出来是怎么样呢？6岁到12岁的学生 39% 完全不懂圣诞节的故事，不懂圣诞节的意义。我们家里的孩子知道吗？雪花叶中间有三个九叶，细节中间有四叶，都没被圣诞节写了。这是德国，发生在德国。同样有一个英国报馆，他要了解人对圣诞的看法，圣诞节的看法，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。你到圣诞节有什么看法呢？你到圣诞节有什么看法呢？结果那个调查出来了，在英国35%的人看圣诞节不过是一个宗教节目啊，回教有回教的节目啊，佛教有佛教的节目啊，哎，圣诞节基督教的节目了。100个当中35个人怎么看？还有100个人当中，我女儿老家人看圣诞节的写不写了 ？Holiday， 圣诞旅行啊，旅游啊，看作是个 Holiday。还有5%的人，他们看圣诞节是什么？吃喝玩乐啊，圣诞节哇，圣诞大餐、圣诞火鸡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然后还有1%，你对圣诞节有什么看法？不懂，就这么样。结果那个调查出来了，登在报纸。你知道那个报纸它的标题是什么吗？65%的人心就安，圣诞节没耶稣。雪花一条眼，我六十五人呢。过圣诞节，但是一个人心里眼没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预备，我们在忙着过圣诞节。请问，你是不是其中一个？你的圣诞节是没有耶稣的圣诞节。弟兄姐妹们，记得圣诞节，耶稣是圣诞节的焦点 ，focus。是主人恩，当我们想到耶稣，那圣诞节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？我们去关怀人，我们去邀请人，我们去带领人来参加我们的圣诞庆典。好，第二，我们讲到圣诞节，先知教导嘛，我们要以感恩的心，以感恩的心庆祝我们的圣诞节。先知讲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这边有这个赐字，有一个给字。赐和给有什么不同啊？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拆开，赐那就是说本来都无的，我没得无用的，我好女再善的给再下就是给呢。另外一个字来给呢，我好女可能带着一些条件，也可能有一点勉强，有一点不舍的，我好命。这是赐跟给的不同。圣经说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那是没有保留的，完完全全的给我们。还有我们常常讲祝福赐福，祝福赐福有什么不同啊？祝福你，祝福你有不同的。祝福表示什么？祝福表示我不一定有，但是我希望你有。我祝福你同名百会，哎，某一点我搞小百会呀，但是我祝福你有小百会，明白吗？所以祝福祝福就是说我某一点有，不过我祝福你有。我祝福你身体健康，我身体没健康，但是我希望你身体健康，这个叫祝福。好，是福呢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愿意白白的给你。我有，我愿意白白的给你，这个叫做赐福。好，如果是这么样的话，上帝是赐福我们还是祝福我们呢？好，我们要弄清楚了，上帝是赐福我们，不是祝福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上帝有，然后他白白的给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说主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，那是错了了。我们人才祝福，上帝是赐福给我们，感谢主。所以圣经里面说 我觉得两个样许好那个人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。所以耶稣降生现在到了许那人行的恩典呢，第一拯救那人脱离罪恶，圣经里头说现在下的耶稣就往回祭，往回祭是行了一律第一做一个变化，除罪的方法。简单来说，耶稣为什么降生？为了要拯救我们呢，使到我们离开罪恶，赦免我们的罪呀。这是耶稣降生是给带给我们的恩典。第二，使到我们人和那个人给选来活好啊。耶稣说我将来平安许好你个人，平安也得活好一律啊。耶稣说这是使人与上帝和好，因为相信上帝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。所以保罗说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什么福音？可能给选来活好，劝人与上帝和好，成为上帝儿女。好，第三，耶稣降生赐给我们什么恩典呢？将上帝的爱显明了，将上帝的爱显明了。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现在接着一个降出现假释员大爷，就是为表明了现在某恩节的怜悯，怜悯那就是指上帝的爱。耶稣降生表现了上帝的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圣诞庆典不在于热闹的聚会，不在于快乐那个气氛，而是我们要知道耶稣降生把救恩把平安赐给我们。那么耶稣降生让我们晓得什么？晓得上帝的爱。所以圣诞庆典圣诞节，我们来，我们是以感恩的心，以感恩的心群众行动，全家赞美祈祷敬拜圣灵，以感恩奉献回应圣灵的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耶稣降生要记得我们用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。第三，以赛亚先知说耶稣永远做完掌权了，所以以赛亚讲了一句话，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。这个政权表示什么？管辖、权柄、权势。这句话让我们知道两件事情，第一，耶稣管辖我们的生命生活，耶稣是主，我一管辖那个人的生活，那人生命。一百多年前，我的公会牧师瓦兹博士，他根据诗篇72:2-17，他写了一首诗歌。啊，现在因为没有唱普天颂赞，就很少唱这样的歌。但是我的少年阶段，我是唱普天颂赞，所以很多歌我到现在都能够记得。那这首歌是什么？耶稣谱子歌。耶稣广种协改宇宙，这首诗歌有第五节，我现在先唱第四节，介绍第四节哈。在主之下，人人多福，罪人跳出捆绑束缚，老人活得永恒安乐，贫人活得丰盈富足。对耶稣广义啊，人人大福，人人就得到最后灾难，是有恐怖吗？在我以后耶稣广义后，他就不再是有恐怖，不再受危机。400多年以前，在印度洋岛上住了一个欧朗阿西，叫做通家族图人啊，就是他们的照片啊，啊，这是事实。那这些图人，他们本来是杀人、刺人、杀人、吓人过生活的，后来有宣教士 到这个海岛上去传福音。那这些土人呢，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。历史告诉我们，1861年160多年前70多年前，圣灵节那一天，在这个海岛上，国王酋长他带领5000人，5000他的那些噶基党人民的接受洗礼。然后那一天他们唱什么歌？就是唱刚才牧师所唱的那首歌，耶稣谱之歌。因为这些岛上这些徒人，他们本来是杀人吃人的，但是他们认识了耶稣，耶稣管制他们的生活，改变了过去的生活，他们接受圣经的教导，制定了这个新的律法，不再吃人，不再杀人的，而跟平常跟大家都和好了。所以这个岛现在称为什么岛？友谊群岛。哇，你看这个徒人的改变啊，就好像刚才这个牧师所写的，在主之下人人多福，罪人跳出捆绑束缚。耶稣做王，我们不要想到以后找王，耶稣现在就是我们生活的王，他管辖我们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你说，哎，牧师，这个歌是老歌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圣诞诗歌也有一首讲到耶稣是王啊，我们现在来听一下，最少一首了，不是一首。你们会唱的。荣耀归于新生王，高声唱，荣耀归于新生王。太美了，弟兄，那个钢琴弟，你能够马上弹这首歌吗？打不累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刚才忘记叫你练习了啊。看看这个歌词啊，接下去 slide。那、啊、你看啊，听，哎。听啊，天使高声，你们会唱吗？会唱，一起唱来，一二三。听啊，天使高声唱，荣耀归于新生王，圣人从此常荣下，恩惠平安被万方，欺压万国众神灵。响应诸天歌颂声，天君传世心，基督生于伯利恒。高声唱，荣耀归于新生王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作王，从永远到永远。请问耶稣是你的生活的王吗？你愿意让耶稣管辖你的生活吗？还你愿意顺服耶稣吗？还是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？还是你是大大声唱歌，荣耀归于新生王，嘴巴唱罢了。生活学习，主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神父。第二，好，快快讲。耶稣降生应验了上帝 对大卫的应许。我们的上帝曾经对大卫说什么？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，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所以你们这句话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有些人看到大卫怎么称呼大卫呀、怎么称呼耶稣啊？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。为什么要放大卫的子孙？就等于他们认定，他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个上帝所应许的降生要来做完的、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们明白了以后就会知道什么意思了哈。我要说的是，五年前年会曾经鼓励每个堂会开班，我不知道上一堂有没有开班啊？我有开班了、在福伦堂揭开面纱这个课程。这是什么课程呢？年会说因为我们的国家回教，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回教的信仰，所以就有这个课程揭开。那这款课程呢，主要里面讲到回教有五个基要信仰。那五个基要信仰是什么呢？信真主就是相信阿拉，信末日，信天神那是指天使，信天经那是指可兰经，信先知，这个先知不是指耶稣啊，这是指妈妈，妈妈的。那你注意啊，回教啊也相信邪盖魔力，我是跟你讲邪盖等了过去，而且他们非常看重，所以在五个基要信仰当中他们把它排在第二，世界末日。那么他们怎么讲世界末日呢？我就不多说了，主要告诉他他们世界末日有几个很重要的什么、第一，另外一个 slide、耶稣对邪盖魔力改离，不过他拿着火呢洗了你，拿着王洗了你。邪盖魔力是呢回教呢对对的行王，以色列国呢他背过了，以色列给他征服了了，一直单单征服以色列，我各种邪盖都要回教征服过了，各种邪盖都变成了都变回教徒，基督教呢没了。这是回教教义里面讲的，当你知道这么讲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回教我们华人社会有那么多不同的信仰，为什么整天找我们基督教来开刀，对不对？整天找我们基督教麻烦、这个不可那个不可以，可以建一个庙他不会阻止，建礼拜堂呢现在很难了，你要拿一块地建礼拜堂很难很难，可是他会破一块地建神庙，你就这个背景就是这样。对他们来讲，有一天基督教不存在的，所有人都是回教徒了、但是我要讲的回教说耶稣拿着火拿着王洗了你，耶稣只做完40年吗？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永远做王，新天新地，耶稣坐在大卫宝座上永远做王掌权。所以瓦兹博士在他写的那首诗歌里面第一句非常有意思啊，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唱，日月所照万国万方，耶稣必为统治君王，南北东西诸子普及千秋万古有酒无家。哇，多么美呀、我们华文太美了。今天听到新闻，联合国做了一个调查，世界10大语文当中中文是最难学的，那感谢上帝我们懂得中文、中文是最难学的，我们教会还有几个是专门读中文的，是不是、很好。你看千秋万古有酒无家，这意思是什么？耶稣做王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限制，超越时间超越空间，多么美啊，感谢赞美。所以圣诞节告诉我们耶稣永远做王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真实的盼望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上帝面前，在耶稣审判台前，我们跟天使跟天君我们一起高唱 哈利路亚，用一切荣耀尊贵权柄能力颂赞赞美都归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做羔羊的宝座上的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啊。好了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跟大家分享，我做个简略。圣诞节要来了，我们记得耶稣是圣诞节庆典焦点，所以不要让其他的取代了耶稣，耶稣是圣诞节的主人。第二，感恩的心，上帝的爱向我显明了，我以感恩的心感恩奉献来欢庆圣诞节。第三，耶稣永永远远做完掌权，这句话不是指将来的一天，现在，现在耶稣就要做我们生命之王，生活主。主赐福我们平安夜，我们来唱圣诞节，我们要唱圣诞节诗歌。谢谢我们的姐妹刚才带领我们唱了普世欢腾这首歌，我们站着唱也可以。